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喂，好啦好啦好啦，翻嚟第二节。哎呀，因为真系我啲技术上嘅嘢咧就非常之立落啊。咁啊，所以第一节咧个 file 太细咧就 send 唔到过去 Vega 嗰边。咁啊，而家谂咗个解决嘅方法。咁同埋即係而家終於都發覺啦，我自己一條喺度噏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好多嘢呢即係想噏呢又唔記得咗噏咁樣。咁第二次我會保持返短少少嘅。咁個 topic 就係話點解要支持啲學生呢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問心啦，我覺得即係中國而家嘅情況政治嘅情況係 OK 嘅。經濟的情況是 worst case 的，即是不 OK 的。由香港演化的一個的社會運動，其實中國政府是不是會這麼避忌呢？當然政治上是會很避忌，但其實在經濟上面的長遠的發展呢，其實我覺得中國政府未必是會當這件是一件壞事來的，反為即可能是對於中國是一件的好事都不定，即可能我看得比較樂觀一點，同埋我對中國的感覺是比較怎麼說呢mix 啦、即是會對它好，但是覺得它裡面現在好像有些東西又有些問題這樣是好麻煩，就或者好都 stubborn 嘅一種嘅諗法。但我盡量講一講啦，即係點解今次要即係我自己會 support 呢次嘅政制嘅改革呢，即係我唔係話百分百支持學生，亦都唔係更加唔會百分百去支持佔中呢個行動。嗱，記得即係網聚嘅時候我都講過啦，最後嘅時候我都講就係話過去嗰一兩年喺不同嘅場合我都做一啲嘅 seminar 或者跟啲朋友講嘢，我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中國啲錢喺邊度嚟嘅呢？即係而家中國好有錢，富可敵國，仲係敵好多個國，啲錢多到買起曬所有你可以俾我買嘅嘢，好犀利嘅一個國力。甚至乎有啲國內嘅人都同我講，而家中國個國力，哇，逐漸就走返去當時嘅大唐嘅盛世，某程度上我覺得啱嘅。咁但係我嗰個問題都係問一個，究竟中國咁有錢，啲錢喺邊度嚟嘅呢？個人有個人唔同嘅答案嘅，我就分享一下，我喺度我 share 下我自己嘅睇法，或者我自己覺得嘅答案啦。如果你比較返即係幾個經濟嘅強國啦，即係譬如中美咁樣為例啦，美國一個好醒目嘅一個國家，佢亦都put on 好多 resources 喺 R&D 啊，或者係啲產品開發啦，喺個 image 啊、penetration 啊、marketing 啊各方面嘅。咁所以造就到美國喺過咗幾十年裏面呢，都一個好大嘅一個經濟嘅增長同埋國力嘅提升。好簡單而簡括概之，就係話美國係用緊佢自己一蚊嘅錢嚟賺緊出面十蚊嘅錢， on average 係如此啦。咁但係OK， 中國的情況是怎樣呢？中國是調返轉，用緊中國的十蚊的錢是賺緊出面一蚊的錢返嚟。咁當然你會話，喂，中國哇咁多人啊，咁多人喺度搵錢，你拎咗十蚊出去賺一蚊返嚟，一蚊都係錢嚟㗎，係咪？一蚊啱係一蚊都係錢嚟嘅。咁但係我哋要分開兩邊去睇，呢個一蚊賺返嚟嘅錢，個社會收唔收得足呢？個經濟收唔收得足呢？喺打貪嘅過程話俾佢聽，收唔足，收咗大概兩毫子咗緊，有八毫子又唔知飛咗去邊，咁所以喺嗰個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裏面呢，係完全係唔划算嘅。中國個經濟發展唔可以再行多十年，就係繼續係用十蚊去賺一蚊，跟住代咗八毫子兩蚊落返去實體經濟嗰度，完全唔掂嘅。咁所以你話習近平打貪，你無論你話去打貪係打緊人哋啲貪啊，擺返自己啲貪落去啊，還是真心打貪 whatever 都好，就算佢真係打就係嗰八毫子貪返嚟落返去個經濟嘅話，你都唔可以繼續係十蚊去賺一蚊返嚟，因為嗰十蚊 拎出嚟第二個角度，就係話嗰十蚊嘅成本，其實話就係現喺個 monetary terms 裏邊，喺個價值嘅計算裏邊係十蚊啫。但喺個資源計算上邊咧，其實遠遠超過十蚊。中國係一個資源嘅大國，亦都係地大物博嘅一個嘅國家。咁有啲資源你好多，你發覺哇唔係好值錢嘅啫，十蚊咪冇所謂啦咁樣。但係當呢啲資源越嚟越少嘅時候，呢啲資源嘅價格就越嚟越貴啦。所以今日拎咗啲資源出嚟變成十蚊，跟住再用呢個十蚊賺咗一蚊 ，OK。但係過咗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後，呢啲資源越嚟越稀缺，今日俾嘅十蚊可能係三年後俾嘅。同一個資源嘅價可能係講緊20蚊、30蚊，呢個其實係中國而家面對緊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資源嘅過度嘅開垦。你睇下美國，你睇下日本，佢唔會開自己啲資源嘅，極少數嘅啫。唯獨是我哋嘅中國就不斷咁樣開，跟住不斷咁樣將啲資源變成一個外匯落翻去自己嘅袋嗰度。咁所以嗰個政制嘅改革係由香港出發又好，由咩都好，其實係幫到呢一方面嘅發展，或者幫到呢一方面嘅改變。任何嘅國家去到行緊去一個資本主義嘅制度嘅時候，一定係會面對一個嘅問題，或者面對一個嘅優勢，就係、是、allocation of resources。咁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呢個議題其實大家唔需要去太深究，或者係讀太多書，呢啲其實中五至中七嘅香港嘅經濟嘅啫。而家國內裏面個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其實基本上係完全係 inefficiency， 係冇效率嘅，同埋係錯配。呢樣嘢唔係我講，係習近平同李克強同我哋講，即係佢哋自己中央政府其實都承認緊呢樣嘢。咁如果你點樣可以有效發揮到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咧？其實喺個經濟制度裏面你要做好多嘢。中國過去嗰五年亦都做緊好多嘢，或者係將來都會做更多嘅嘢。咁但係冇你冇一個政制嘅改變嘅話咧？呢啲經濟改革上面嘅改變咧，只係用兩步嘅力行到一步出嚟嘅啫。咁所以你話支持一個政制改革又好，支持一個乜嘢框又好，點樣都好，其實我哋即係中國政府又好，或者係香港政府都好，應該係用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態度去理解呢一個嘅問題啦，嚇，亦唔係話即係一網打盡咁啊，就係一下就定性呢啲咁嘅社會嘅活動啦，嚇，因為即係我永即係呢十幾年我接近嘅中國，佢哋都會話俾我聽，即係其實國內好多做生意又好，做官嘅都好，其實佢哋都發覺。中國嗰個資源嘅問題係一個好根本性嘅問題，亦都係一個經濟改革裏面唔係好容易1、2、3、4年可以解決到嘅問題。但係個問題，如果你繼續演化落去嘅話咧，中國已經唔係一個資源豐富嘅國家嚟㗎啦。中國如果唔係一個資源豐富嘅國家嘅話咧，你基本上你冇可能喺呢個國際平台裏面同人打嘅。咁呢樣嘢係即係中國嗰個嘅發展上面嘅憂慮。咁但係呢個憂慮對於政治嘅環境或嗰個環節嚟講係咪好大嘅問題呢？咁當然唔大，即係始終都係共產黨一黨專政嘅一個國家。咁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共產黨唔可怕嘅，只要佢係一個仁慈嘅共產黨，或者佢係一個喺個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即係資源分配嘅角色裏面去做到足嘅話，佢完全冇問題。共唔共產對我嚟講完全唔係問題。咁但既然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發覺咗喺嗰個嘅資源分配裏面確實出現問題嘅話咧，其實即係諗深一層，喺個政治改革上面係需要行快啲嘅，因為十年啦，中國係冇試過做任何嘅政治改革，當然十年前都做過，但係都係非常之 hea 啦嚇嚇，咁啊所以就係其實大家喺一啲嘅社會運動或者學生運動裏面嚇，當然呢件事係。講緊香港嘅一個嘅內部嘅事務，咁但係喺呢件事可唔可以引發到一啲嘅中國政府嘅一啲嘅心思或者嘅反省呢？其實我覺得喺呢次嘅學運嘅行動嘅背後裏面呢樣嘅意義係更加會大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喺 Facebook group 裏面，我完全係冇刪過任何一啲反佔中啊、撐差佬啊嗰啲咁嘅言論 ，whatever 呢啲其實唔係我嘅 concern 嚟嘅嚇，我嘅 concern 係諗得比較遠啲啦，可能個人比較戇誇誇啲啦，係諗緊一個即係比較 grand 嘅一個嘅中國嘅發展嘅藍圖，因為我實在係好感受到中國而家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嘅情況係開始越嚟越彎，開始越嚟越彎，好多資源已經係唔見咗。 唔見咗就唔見咗啊，冇得翻轉頭。美國佬日本仔買咗你，佢唔會俾翻你，佢只係會往後嘅日子，佢揸得咁上下嘅時候，佢夾翻個價，夾翻你轉頭嘅啫。中國面對緊呢個問題，香港個情況其實更加嚴重，比起中國，因為香港唔係一個 resources 嘅國家，唔係一個資源嘅國家。香港嘅優勢其實近呢幾年我唔覺得仲存在，有嘅，但係唔係話咁 substantial， 唔係話咁 significant， 唔係咁重要，唔係話咁不可或缺啦。金融中心嘅地位係有佢個地位喺度，但係絕對可以取代到，亦都係將會被取代嘅一個嘅環節。你睇翻即係令人更加懊恼或者心伤嘅香港嘅情况，就係而家个就业嘅情况啦，尤其是近排啦。对于啲学生，我好理解佢哋嘅学生嘅运动嗰个后面嗰个有啲背后嘅原因，或者佢哋背后嘅心理嘅状况啦。因为学生睇唔到前面，睇唔到佢嘅前景。你而家每间公司里面都有好多大学生喺度啊，读好鬼多书，但係英文一隻字都唔识，写字呢就写到一锅泡。但佢哋话晒都系个大学生。社會用到個資源去 train 呢啲大學生翻嚟，咁但係去到個求職市場嘅時候 ，OK 佢哋做啲咩呢？讀電腦嘅，咪做下撳下 control alt delete， 跟住幫人format 下個 hard disk， 跟住幫人去整下個 email， 大學生做。另一種就係、是、即近排我公司樓下有個新樓盤，有個發展商度開賣啦，見到好多啲賣樓嗰啲 AE 啦，嚇嗰啲地產經紀全部好後生，好細個。因為當然啦，即係年紀大啲一定係坐咗 office 裏面啦。咁前幾日嘗試同一個傾偈啦，即係佢滿啊嘛，冇人買嘛，大佬嚇、啊，好似喺天后嘅，唔記得個名嗰、那個盤啊嚇。咁佢讀 N 展嘅，你諗下一個社會栽培咗咁耐嘅一個 N 展嘅 Triple E 嘅。Electric Engine 嘅學生係喺個街嗰度叫人買樓，因為點解呢？揾唔到嘢做，呢、這個就係個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其中嘅一個問題，就係、是、人力資源嘅問題。其實而家香港越嚟越嚴重係呢個問題。咁當然你有解決個問題，你有好多嘅方法或者好多嘅障礙喺度。咁但係你諗下，其實而家依個政府有冇幫我哋解決或者嘗試去解決呢個方法呢？我未睇到咯，佢最多就係董建華個年代開啲副學士出嚟，咁啊，所以既然如此嘅話，係咪一個制度上邊或者一個政策上邊要一啲嘅調整？如果過去嗰幾屆嘅政府都調整唔到嘅話，係咪一個嘅政府嗰個 selection 或者一個 election 裏邊係出現一個問題咧？呢樣嘢亦都係值得深思，亦都係我今次即係比較撐呢次運動嘅一個嘅原因。所以我唔係話要邊個落台，唔係話要邊個冇得做，邊個要辭職。大家可以從一個比較 grand 啲嘅藍圖去睇而家中國同埋香港嘅發展，同埋佢哋兩個互動之間嘅發展。唔好 stupid 到以為個學生運動可以影響到香港嘅經濟，冇可能影響到香港嘅經濟。即係唔會話喂啲鋪頭早閂咗，啲金鋪唔開會影響佢生意。金鋪一早個生意都差咗㗎啦，香港嘅經濟一早都差咗㗎啦。你又唔好以為即係個學生運動會令到香港即係中國唔派糖俾香港咁樣，唔好咁 stupid 啦 ，OK？ 唔係派唔派糖，應該係維護你啊！你話 CEPA 同埋自由行係咪中國派糖俾香港呢？你調翻轉頭啊！過多十年八年之後，你望翻轉頭，你發覺其實係一個維護你嘅政策嚟嘅啫。咁所以你唔需要驚話中國政府唔派糖俾你啊！粒糖係自己揾嘅，唔使人派嘅 ，OK？ 唔好似澳門咁樣。咁啊，第二節呢節就錄完先，因為我驚太長咧，個 file 又 send 唔到。咁啊，第三節再見。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續酒 嘅，係第三節續酒。 因為第三節咧，係。